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乌鱼来了，我是吴进浩。 各位好，我是圆圆。 哎，今天呢来一块说一话题啊，关于打架的。 哎，这么重口味、啊、 太直接了。就是说其实吵架、嗯、就有些人其实就是脾气比较暴， 嗯 啊，就朋友之间呀、啊、对吧，陌生人之间有时候会那么因为误会因为什么事吵一架， 一言不合就动手了、 哎、但是像我这么这个平和的人就不太会吵架。今儿咱们来聊聊不会吵架的感觉吧。 好好好 啊、嗯、说说这个不会吵架是什么感觉，也欢迎大家把这个自己啊这个在吵架当中自己这个占了 心得体会吗？ 对，心得体会啊，写一篇这个作文交给我们。 我们说一说自己不会吵架是什么样的体会和感受。 嗯，赶紧把自己想说的啊，对，要说要的，想说要说的，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。好的，首先呢，还是一起来关注资讯。我们来看看，继共享单车之后，共享雨伞也来了。那继共享单车之后呢，什么共享篮球啊，这个也有了，共享雨伞呢同时也来了。据了解呢，广州六个地铁站一共是投入了1000把雨伞，共享雨伞呢借还机器设置在地铁这个闸口处啊，扫二维码借还，每把雨伞的使用呢是12个小时以内，费用为1块钱，押金为20块钱，如果这个信用积分呢这个超过了600可免押金。您会用吗？ 嗯，当然会选择了 啊。 嗯，而且这样的便民的设置应该越来越多才好。 哎， 来看这个事情呢，可能我们真的在理解当中存在误区。 嗯， 那就是骨科专家的补钙绝招啊，会挽救那些年我们白补的钙。 嗯， 很多人觉得长个子啊，怀孕了，还有年纪大了，遇到这些人生节点的时候呢，我们总是听到别人的提醒说要多补钙了。不过呢，很多人的补钙实际上补了半天是无用功。 哎， 所以呢，我们就来权威发布一下，看看怎么样才能让您补钙走出误区，然后让补钙的效果翻倍。 嗯，就是到底应该怎么补钙哈？ 是， 确实你看长个儿的时候，哎呀，该补钙了， 嗯 啊，这个稍微上点岁，哎，该补钙了， 是 啊，只要是觉得跟这个骨头有关的，都说该补钙了。咱们来看看到底应该怎么补，要长个了啊，这个怀宝宝了，年纪大了等等，遇到这些这个人生节点的时候呢，我们总能听到周围人说，就是您该补钙了。市场上呢，其实各种那补钙的产品也是琳琅满目的，越来越多的人是加入了补钙的大军。但是最新研究显示发现，我国啊居民每天膳食钙摄入量平均仅为389毫克，不足推荐量啊，这个800毫克的50%，也就一半啊、 嗯！ 看来呢，补钙呢极易做无用功。补钙有哪些误区呢？怎么补最有效？今天来给大家介绍一下。 哎，先来说一下这些误区吧，嗯、因为生活当中呢，我们也经常会这样理解。 嗯， 这个首先说了，老辈儿老说啊，说骨头汤是能补钙的。 啊、对对、嗯，这最好了，吃 什么 补 什 么啊！你看岁数大的一说到一块了。 哎，骨头里边呢虽然含有大量的钙，但是啊，基本不会轻易的就溶出来。有实验证明了，说呢，在高压锅蒸煮2个小时之后，汤里边的钙仍然是微乎其微的， 微乎其微，基本上就没有的。嗯、 是 啊，再来看看这个豆浆是高钙食品、 哎、 啊，这个豆浆的钙含量呢，一般只有大豆的1/10，约为就是100克当中有10毫克、 嗯， 这个数量只有同等重量牛奶的1/10。 哎，看来喝牛奶应该是不错呀。 对呀、啊，再往下看看吧。 嗯，来看、 啊， 还有人觉得说这个液体钙吸收好， 啊、 嗯，但是大量的实验证明了，说钙的吸收和钙的形式没有直接的关系， 哎、 固体钙和液体钙吸收率是差别不大的。 嗯，按想象中是这样，你液体这直接就好像这个。吃完之后就直接好像就能吸收了，这个片儿状的，是不是还得稍微嚼嚼，是吧？让它吸收一下似的、啊。 是是是。 哎呀，这感觉是这样，但其实不是啊。忽视了补充维生素 D， 维生素 D 呢就像是一辆运输车，只有它存在的时候，钙质才能被这个搬运到人体当中。因此呢，补钙的同时要注意补充维生素 D。 嗯，再来说一下钙片吧。很多人觉得只有钙片能补钙， 嗯， 但是实际上呢，食品才是钙的最主要的来源，应该将饮食补钙放在首位。嗯， 哎，这也是一个。还有就是，钙补的越多越好。啊，多补点好啊！但是呢，其实这个过量的补钙反而容易导致高钙血症啊，并会呢引起像肾结石啊、血管软化、这个钙化呀，也不要一次补太多了，应该少量多次的来进行补钙。 嗯， 还有一个误区就是补钙能够治好骨质疏松，骨质疏松症呢是人体衰老的一个表现。那么老年人大量的补钙并不能够逆转骨量减少的趋势，也不可能治愈骨质疏松。 哎， 千万不要这个盲目的听信一些广告宣传。 对，还有人说了，说边补钙边喝饮料啊。其实饮料当中呢，其实大多呢是含有这个磷酸盐的，而磷酸盐呢会严重的妨碍钙的吸收，所以说凡是需要补钙的人都应该少喝甜饮料。 哎，我们再来说一下这补钙呢是因人而异的。先来说说孩子呢，如果是缺钙，他会有一些信号，比如说像晚上不容易入睡，或者是不容易进入深睡的状态。而且呢，孩子睡着之后可能会多汗，容易啼哭，容易惊醒。再观察您孩子的这个身形，如果是 X 型腿或者是 O 型腿，或者出现了咱们老说的什么鸡胸脯啊，或者指甲灰白，如果呢到了一岁多以后这个才学会走路，或者说十个月之后才长出牙齿，而牙齿排列稀疏不整齐，出现这些问题了，那您要怀疑孩子这是缺钙了。 这么一想，你说我这不容易入睡是不是因为缺钙 啊？你年纪大了 啊， 这是儿童， 没关系是吧？建议呢就是婴儿出生15天之后可适量的补充维生素 D。3到11岁的儿童呢，每天的需要钙的量呢是600到800毫克，可通过每天摄入250到500克奶类、户外活动1小时以上，等获得钙质。 哎，马上说到你了，青少年了 啊！ 看看 我这啊，对，我是属于这。 你不是永远的18岁吗？ 对啊。 来看这个缺钙的时候啊，会感觉到明显的生长痛，腿软、易抽筋、乏力、烦躁、精力不集中、容易疲倦。而且呢饮食方面呢容易偏食厌食，蛀牙，牙齿发育不良，而且容易过敏，容易感冒，这些呢是针对青年人的一些缺钙的信号。 也就是说这个青少年每天呢需要1000毫克的钙，最好食补，多吃一些含钙高的食物，比如说像贝类啊、虾皮呀、奶类啊和豆类的食品。青年时期呢赶早补钙还是预防中老年骨质疏松的好办法。 来说说另一类的特殊人群，那就是孕妇还有中年人。这个缺钙的信号呢，比如说像经常性的疲倦，或者是乏力、抽筋、腰腿酸痛，容易过敏，容易感冒，牙齿松动，这些症状就应该怀疑是不是缺钙，尤其是中年女性。 这是这个中年和妇这其实是个这个孕妇啊和中年人， 没错， 还有老年人呢。自我诊断的这个症状有老年性皮肤病啊、病痒啊，以及脚后跟疼啊、腰椎啊、颈椎疼痛啊、牙齿松动脱落等等明显的驼背，还有这个身高降低等等，这些其实都是缺钙的信号了。建议老年人呢，其实这个补钙啊应以食补为主，慎用钙剂，并且呢要把握好量，一般呢饮食摄入400毫克钙，在这个额外的补充400毫克即可。老年人呢由于这个胃肠功能较弱，最好选择液态有机钙，并在餐后服用。 刚刚呢这个忽略了就是这个孕妇和中年人这个人群，然后呢补钙发出信号之后有什么样的好的建议。建议呢孕妇以及中年人呢，尤其是40岁之后的女性吧，最好呢早晚要喝一杯奶。怀孕初期呢您可以多吃含钙丰富的食物补钙。怀孕中期的时候呢，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服用补钙的产品。哺乳期的女性呢每天需要1200毫克的钙的摄入，可以分成2次服用。这个还是挺有必要的。 还有就是说跟大家补充一下，就是这补钙其实是有这个加减乘除法的。加法是怎么回事呢？咱们先看看啊。摄足钙含量高钙食物，像奶制品、绿叶菜啊、豆制品、坚果呢，是膳食中钙的最佳来源了。比如像这个牛奶、酸奶、西兰花、油菜、菠菜、豆腐、豆腐干、腰果、榛子等等哈。还有就是说，在您吃这些的时候呢，多晒太阳。每天在户外待20到30分钟，非暴晒的季节，您别出去这样一下这个是吧？给晒伤了。 是。 以10点到15点为宜，暴露面呢尽量是多一些。另外呢，像快走啊、慢跑、骑自行车、乒乓球、扭秧歌，其实都是强壮骨骼的好运动。 哎， 啊，说到了加法之后，我们再来说说减法。 嗯， 如何帮助您减少钙的损耗？先来说一下，就是这个烹饪啊，烹调。那么做菜的时候呢，像菠菜呀、这些蔬菜呢，需要用开水焯一下。粗粮呢，最好是先将它呢在水中浸泡4到12个小时。您吃虾皮的时候呢，可以磨成粉儿，当成调料加在炒菜里边。 嗯。 做荤菜的时候呢，您可以放一些醋， 哎， 那这些烹调技巧呢，都可以促进钙的吸收， 嗯， 也是一个好主意。 哎， 还有呢，就是选对时间呐，因为呢，夜间是人体排出旧骨骼组织的高峰时段， 嗯， 这个时候体内的血钙浓度比较低，补钙吸收的效果最好。一般建议您在晚饭之后1个小时之内，或者是睡前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服一个钙片。 嗯。你看啊，这个教的还挺详细的， 好精准 啊。对，关于这个加法减法，其实还有乘法和除法哈。 哎， 咱们今天来聊的话题呢，是跟大家来说说啊，这个不会吵架的感觉是什么样的。咱们关于补钙的事儿呢，下半时段呢继续跟大家来聊。那一段这个歌曲之后呢，我们来先说说话题，也欢迎大家随时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。 哎，有时候我在想啊，这不会吵架会不会也是一种高姿态呢？来听听 是一种高钙的感觉呢， 弦子的这首《高姿态》。 摇摇晃晃，可身上的香水味不敢想象，趁你口子不在一行那么紧张，你脸红心跳的是怎样，这奇怪现象不是偶然影响，疯狂的脸上已经没了形状，你想要离开守在谁身旁，不想说也不能想象，你的高姿态我心中被爱爱或者不爱，疯狂想飞向远方，宽过路面我却撞上了一张网，那是愤怒的人瞬间的碰撞，不去解释结果拦在路上，太阳升起眼前却是一片漆黑，只看见怒火燃烧伴随着眼泪，谁又会躺在你身旁被你安慰，留下的是回味还是狼狈，你的高姿态我心中被爱， 好的，刚刚呢是来自弦子的一首《高姿态》。 嗯， 我们继续来说说今天的互动话题。 是， 说说这不会吵架啊，这感觉是什么样的？ 是，不会吵架。 嗯， 应该我觉得很多人其实现在就是有涵养的人越来越多啊。 啊， 应该大家都不太容易易怒。 不是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个吵不吵架和会不会这是两码事儿。对吧， 就是这项技能你得有是吧， 你可以不吵，但是你真不能不会。有时候你比如从小开始、就你就会发现不会吵架的人在班里就老受欺负， 吃亏呀， 吃亏、 嗯、 啊。咱不说这个其他，不是说这个争这个胜负，但那感觉气势上就被人先压倒了，是这感觉。 是不会吵架可能就真是输在气势上了，或者输在嘴皮子上了。 嗯， 我们看看这个小小意义说了，他说呢，在吵架之后啊，脑海里边会浮现出逻辑非常严密的，而且是完美的反驳的句子。 嗯，这 是没什么用了。 不是，但是人家说了嘛，在吵架之后。 对啊。 哎，你说这事儿会不会其实跟工作一样？ 嗯， 就需要积累。这次虽然我们这个表现的不是很突出，但是呢，谁说我们下回就不行了？对吧？我这回这个碰到一样这样的事儿，我这可能哎呀没说出来，但是我把这些反驳的句子都写在那小本本上。 嗯， 下回人家一说这，汤汤汤汤， 时常温习一下。后来发现呢，每次的遇到的情况都不一样。 对对对， 之前积累的那些经验呢，可能都派不上用场。 看来你也是，就是吵完架之后， 我 就 不是一个能吵架的人。 哦，来看看那个嘻哈空姐，她也说了。每次吵完架都觉得刚刚好像没有发挥好，嗯，但是我估计 这有瘾，这是 对，但是我觉得可能已经是发挥挺好的了， 嗯， 周围人已经觉得你够厉害，但自己觉得还是不是很满意，啊， 嗯，但是你说就是吵赢了一场架，真的就能够让别人对你刮目相看吗？ 不是啊，但是得没说嘛，这就是一个技能一样，就必须得会、 哦、 啊，不一定说咱们讨论说非那个我这争个什么你死我活呀、争个你对我错，不是这样，咱就说是技能这方面， 哦、 对吧？啊、 哦，原来今天是一个技术话题啊！ 哎， 来看这个伟鹏说了，哎呀，这个我就属于那种事后诸葛亮，也是在现场的时候不会有好的发挥，但是事后呢会有很多经验。 嗯，事后有很多经验，就是 和好主意， 一直就是。在这个总结着， 对对对， 一直在这个用功努力着为这件事儿， 是， 这也不是有什么可努力的啊。他就是你，他说了，曾经吵着吵着就被他强吻了， 哎， 但是呢他不要我了 啊 啊，这是后来的事儿了。 嗯嗯， 这是男女之间，就是男女朋友之间可能， 对对对对， 哎， 男生女生之间就是男情侣之间特别容易吵架。可能吵极了的时候就可能真的要闹到分手的地步。 嗯， 但也可能像他说的那种情况 啊， 就一下哎一吻就把这个问题化解了， 就是 是不是 啊， 想一想是甜蜜的事情啊， 这事儿、 啊、 对对，这但是这事儿仅限于情侣之间， 对对对对 啊，你不能你跟这个是吧？朋友吵吵架，你强吻对方，那好像不太管用， 那可能也不太好。 十个甜筒不如窝，他说了啊，就把这吵架内容都发过来了。 嗯、 你是我念不念？ 你说说吧， 得说说是吧？ 嗯， 你傻，你才傻，你大傻，你小傻，这是打情骂俏， 这是斗嘴啊 啊！这是情意绵绵见，这是。对吧？ 我想起有一句经典对白了 啊，怎么说？ 什么你无理取闹、 啊， 你才无理取闹， 哎 啊，怎么怎么着？后来都忘了。 那还 对，那、因为你想、真正吵架不会是这样的。 对， 就两个人这真的是就是你来我往，就是情意绵绵的。 对对，这纯是打情骂俏、啊。 是是是。 海棠也说了，反弹。小时候好像就是说不出来什么，我反弹、我也反弹。 这是小学时候。 啊， 这个通常吵架的模式套路， 对，小时候吵架特别好玩。 来看呢，这位叫福尔摩尼说了， 嗯， 每次吵架到情绪激动的时候都会飙眼泪，明明不想哭，脑子也很清楚知道要怎么反击， 嗯， 可是眼泪就是控制不住会流下来，连声音也变得成了哭腔啊， 嗯， 瞬间气势全无了。哎，可是看到你哭了，这就我觉得应该就是对方那气势好像也会收住了吧？ 对， 啊、 对， 你都把人骂哭了，你还不赶紧收下来？就赶紧停下来。 是被骂哭还是骂？ 他是吵着吵着，其实呢，对他可能就是情绪太饱满了，吵着吵着自己就哭起来了。但实际不是说他没词儿了，他还有词儿。 就是对，就是但是瞬间觉得自己气势就全无了， 哭的说不下去了。 对，哎，我觉得如果说。不会这个吵架的技能啊，一定会这个技能。 嗯， 你比如说，你看那个少女兔司机，他说了，每次吵架的时候我都想笑，

在寻常，而那些慢慢消磨的时光，如今想来不同不痒。欢迎光临便利的时光，陪我度过夜的漫长。 人生永丰，与您相伴。 源于皇家，出自大兴，中华老字号 永丰酒坊。 已成功支付，哇，平安车险的微信支付功能也太赞了，方便快捷更安全，手机点一点轻松搞定车险。 平安车险，专业让生活更简单。 4008000000。 平安车险，省心省钱。 天天鱼，月月鱼，年年鱼，加入年年鱼老坛酸菜鱼，年年有鱼。详情请洽门先生，加盟电话8590-4265，8590-4265，8590-4265。 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。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看猴哥我72变， 变个福临门东北大米给俺瞧瞧。 嘿嘿，有5至7月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，打给平安车险报价就送。 4008000000。平安车险，省心省钱。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，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心灵旅行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，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，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。这里是 FM 986。 娱乐八卦集中地，时尚玩乐大无语，早八点一起来， 无语不欢。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乌鱼来啦。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吴鱼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。大家好，我是吴建浩。 各位好，我是圆圆。 今天来说的话题，不会吵架是什么感觉？ 是 哎、啊、突然啊，就是我们节目的另外一主持人给我提了个醒， 是 就是说这个要说我不会吵架， 嗯， 那还不错。这圆圆是真是不会吵架 啊，啊，嘴笨呐、啊、 不是嘴笨，是心地善良、嗯、必须要跟大家透露一个这么一个事儿。 嗯嗯， 就圆圆的平时啊，就特别爱健康，喜欢夜跑，非常喜欢夜跑啊！有的时候晚上就这个穿上那个凉爽简单的衣服去夜跑，然后呢，突然有一次啊，碰到一辆车，其实真的挺没礼貌的，就是开过来之后，明明看到前面有人，直接晃向圆圆的眼睛了，圆圆就觉得特别生气。走过去之后呢，然后就按照就是也不是说，就按照这个很多人的这种感觉吧，应该上去啊，你怎么开车？你这个 质问 一下。但是圆圆呢，是敲上玻璃之后。我给你提个意见，我给你提个小意见，你应该这以后面对这个行人的时候，你应该把这个远光灯关掉。哎，这种礼貌的方式，但是虽然很奏效啊，这就感觉上好像就是、 气势上差一点哈， 气势上差一点、哎，但我觉得这就是心地善良、啊。 但是我当时啊、嗯，真的觉得这已经是我鼓足了我全部的勇气了， 特生气了，生气到家了啊， 所以才会想到说追人家那个车，然后敲上去车玻璃。 对，但是最后就是跟人家，我给你提个小意见、嗯、啊。 哎，但是我觉得吧，这样处理其实应该是 好。 好 的，这样对的、 因为 没错、啊。 我看对方呢，也是一个就是一个壮汉嘛。 嗯。 啊、 哦、 他本身 哦是这么回。哎，要是我这么问你， 哎、 要是一个弱女子，你怎么对她？ 一样的，一样的。 撕巴了。 不会的，不会的、 啊， 咱们就不是那样的人，你知道吧？ 哎，没错没错， 就不是那种善于吵架，哎、而且爱吵架的人。 嗯。 我就觉得，嗯，我就觉得看对方其实吧，哎，当他摇下玻璃，然后就是那种很 很茫然的看着我的时候，其实我就忽然觉得，哎， 他以为你是来搭讪的， 我觉得他看起来也是一个面相还挺善良的人呢， 啊， 对不对？应该用一种就是文明人的方式来沟通嘛。 哎，没错。所以今天来聊的话题就是说说不会吵架的感觉是什么样的。欢迎大家随时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。刚才和大家分享一半哈，就是说这个关于不盖的事儿， 嗯， 加法减法都跟大家说完了。加法其实就是多吃一些这个高钙的食物，然后多晒太阳， 嗯，是。 减法呢就是巧借烹调选对时间，然后乘法呢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。 好， 对， 嗯，说说乘法和除法吧，都让我这边来说吧。 啊， 这个乘法呢其实呢就是让吸收翻倍， 哎， 比如说补充维生素， 嗯， 维生素 D 能够促进钙的吸收，可以通过食用像蘑菇啊、海产品、鸡蛋这些来摄取。而维生素 K 呢可以激活骨钙素，促进钙沉淀到骨骼当中， 嗯， 比如说像西兰花啊、菠菜呀、油菜呀、小白菜这些绿叶菜当中都是含量较高的，您在选择食材的时候可以倾向一下哈。 嗯， 再来说一下补充镁元素，当钙被吸收进入血液之后呢，镁就将钙搬进了骨骼，直到骨骼不再缺钙为止。所以食物当中像紫菜还有全麦的食品， 嗯， 杏仁、花生还有绿叶菜都含有丰富的镁。 哎，没错啊。 再来说说做除法， 嗯， 除法呢可以消除钙的流失，建议您合理吃肉，因为研究证明了说这个蛋白质摄入呢每增加50克，钙的排出量呢会增加60毫克，经常大鱼大肉的膳食习惯容易阻碍钙的吸收，建议成年人每天的这个禽肉类的摄入量呢应该在50到75毫克。还有呢就是饮食要清淡，因为研究也显示了说肾脏每天排出2300毫克的钠， 嗯， 就相当于6克的盐，同时呢会丢掉40到60毫克的钙，所以少吃盐就等于多补钙。 你看看， 这绝对不是虚言呐。 嗯， 另外像咖啡、巧克力、浓茶、提神的饮料也要适量的控制。 哎，我希望我这边电脑一直出问题，这你 都让我包圆了， 一直包圆了啊，嗯， 我还不会跟你吵架。 哎，对，哎，说到那个补钙哈，其实吃钙片的也有正确的姿势。 是， 嗯。首先分次补充，短时间大量的这个补钙啊可能无法全部的吸收，还会造成这个便秘、胀气等等。我国目前的推荐的成人钙的摄入量是每天800毫克，需要补钙者呢一般每天是需要服1到2次钙片的，晚上服用啊。如果说一天吃一次钙片的话，建议在这个咱们睡前服用，如果一天补2次钙的话，另一次可以在早饭之后1到2个小时，以防食物当中的某些这个物质影响钙的吸收， 嗯， 引起结石。 是， 嗯 嗯 嗯， 还有， 哎，合理的搭配。 对， 就常用这个补钙产品呢吸收度呢一般是都是较高的啊，这个同时呢搭配着维生素 D、 矿物质的镁、锌、钾等等效果会更好。如果要喝牛奶的话，最好在喝后30到1小时之后再敷钙片，同时呢还应当多晒太阳，合理的锻炼。 没错没错，希望生活当中大家都能够合理饮食， 嗯， 然后呢这个钙可以 健康起来。 没错，补得到位啊。 哎 啊，我们接着来说吧，这是一个很长知识的知识。 嗯， 就是怎样， 嗯， 怎样识别舶来的美食呢？其实很简单，因为看这个菜的名字就知道了。 对， 比如说这个菜里边含有胡这个字儿， 哎 哎，这就大多是在两汉呐、南北朝时期传入到咱们中国的。 嗯， 像咱们常吃的胡椒啊、胡瓜呀， 嗯， 都属于这类。对， 哎， 然后呢还有就是带番这个字的，往往呢是从唐宋以后通过海上传入中国的，比如说番薯、番茄，不过咱们现在习惯于叫 西红柿。 对，西红柿、番薯是白薯吧。啊， 对， 还有就是带洋字的， 嗯， 可能呢是清朝乃至是近代传入中国的， 嗯， 像洋葱啊、洋白菜啊这些 洋车。 所以呢我们作为一个吃货也要当一个有知识的吃货。 哎，对，继续往下关注吧，来看看福气了吧。福气没福气， 哎， 东南大学毕业照啊，再现人民的名义。东南大学呢是人民名义的取景地，汉东检察院的大楼、国家部委大楼和祁同伟跪地求婚的汉东，哎呀，我还没看完，这不都给我这啊 剧透了哈？ 就是啊，汉东大学草坪都是来自这里。那11名呢东大学子呢穿黑色制服拍了一组人民的名义风格毕业照，还完美的还原了这个原剧照啊。 可有几分汉东检察院出来的风采吗？ 太有纪念意义了，多少年之后回忆起来，看看自己这个照片，自己这毕业照，主题叫毕业的名义，就会回想到 对 那时候热播的一部电视剧啊， 人民的名义 是啊。再来说吧，说到这个毕业季的创意毕业照真的是层出不穷，像这个高校班级呢拍了反串的毕业照，班上唯一的一名男生却穿起了婚纱。最近呢，这个重庆文理学2013级旅游对口班的男女生啊，这个班的比例是53:1啊，可以说是全校最萌的落差。 多幸福的一件， 羡慕吧。那这位这个硕果仅存的男生呢，是从大一开始就是班上的重点保护对象。 哎， 临近毕业的时候，女生们清一色的穿起了白衬衫，潇洒帅气。而为了满足女生们的愿望，唯一的男生呢穿上了婚纱，一脸的娇羞，就拍了一个反串的， 就反串的这么一个好玩、搞笑、恶搞的这么一个毕业照哈。 啊、 哎呀，你说这多年之后，在同学聚会的时候，多幸福一件事儿 啊！是 啊，对吧、 所有人都是带老公，只有他是带媳妇儿。 对，而且呢，还有就是，这没有男同学 啊，对 啊，一个男同学没有啊。一说大学就全是女同学，对吧？然后呢？估计没他的话，这个同学聚会就成不了。 哎， 是不 是？应该是核心人物， 对吧？肯定是核心人物嘛。 对对对， 真好，真好。哎呀，咱们继续来往下关注，来看看15岁初中女生呢，是画了6米长另类的毕业照，年这个纪念的3年美好的时光。在你心中，你的同学是什么性格，像哪种动物呢？近日呢，重庆一名15岁的女生不但是把29个同学的形象性格对应上不同的动物，还把他们给画下来了，制成了一张另类的毕业照，纪念3年的美好时光，也是非常有创意的。 哎，太有创意了。 对，而且把这是那种特别 Q 特别萌，但是哎，其实有点设计感的。比如说咱给大家介绍几个啊，比如说像那个大熊猫，大熊猫骑着一个小木马，非常可爱的那种形象。还有这是一个什么动物，咱们 看，还有一个章鱼哥。 哎，这章鱼哥，对，章鱼哥像章鱼啊。旁边是一个狮子啊，然后还有这河马，这是什么鹿？ 还有这个袋鼠 啊，这袋鼠，这不是鹿啊， 猩猩 啊。对 啊， 而且呢是给这个每个动物上面都给标上咱他自己同学的名字了。 哦，用心良苦啊。 对， 这姑娘得花费了多长时间来完成这样的一个毕业的纪念？希望别影响学习啊，因为考试也很重要啊。 嘿，我觉得这是件好事。你看这初中、高中再画一个，没准这直接被哪个美术学院给录取了呢。 没错没错， 对对， 这都已经上新闻了。 人家说那个交一自己画的作品吧，老师我没什么画作品，我给您一张我自己画的毕业照吧。 对对对，或者是说我给你看看我当年的时候在新闻当中是一个风云人物啊。 来，我们继续来往下关注，来看看全球唯一的海上高中哈，航行这个一年多长啊，这个建设收费41万。挪威的 A 加世界学院，整个学校呢是一艘在海上航行的帆船，就读该校呢一年期间，孩子们既要协助驾驶帆船出海旅行，还要在船上上什么数学课、科学课和语言课啊。索兰德号帆船呢会在世界各地港口来停靠，船上啊学生啊也会因地制宜呢学习比较政治啊、环境科学或地理等课程。 哎，挺有创意的。 对， 都说行万里路如同于读万卷书啊，何况人家这个边行路还要边学习呢。 哎， 接着来说啊， 对，让我想起就是那个窗边的小豆豆、那本书，你看那个里边就是这个孩子就在一个那个电车上学习嘛，对吧，在车上学习，而且呢平时你上去之后这课程跟其他学校也设置也不一样啊，想学就是黑板上有作业，你想学哪个先学哪个，自己学。 有时间借我看看这本书啊。 啊， 来说吧， 那是孩子看的 啊。那这我觉得儿童读物有的时候真的成年人也可以来感受一下。 我就是自己读的吗？ 来看看这个河北的一位护士长啊，拥有318项国家专利，真是太厉害了。 哎， 最近呢，河北邯郸的一位护士葛志红，工作之余呢，他有一个爱好，就是喜欢发明。他先后发明了像输液，他发现这个输液装置有缺陷之后呢，就描图改造，设计出了一个闭锁式的输液调节装置，能够防止患者自行调节这个点滴的速度。消毒之后可以重复使用，而且呢，他现在已经拥有了317项国家实用新型和外观专利，还有1项国家发明专利。 你看看。 不仅仅是在这个自己的行业当中啊， 嗯， 成为这佼佼者，同时呢，也在这个为自己的行业啊，继续来创新发明、创造啊， 让人佩服啊！ 哎，继续来往下关注吧，来看看440斤全国首胖将手术减重了，曾摔倒要靠起重机起身啊，就是正常人扶不起来。 嗯， 26岁的武汉小伙呢，黄涛，身高是1.69米，体重530多斤。摔倒了要动用这个起重机，也曾经啊减重至160斤，反弹之后变得自卑，辞职在家这个打网游谋生啊。目前的黄涛也在成都呢接受治疗了，体重由530斤降至440斤，准备接受外科啊减重手术，告别失控的肥胖人生。 我们希望他一切顺利啊。 哎， 再来说一条吧，这个是金毛犬呢，在海边捡了5年垃圾，被称为是最萌的环卫工。这只金毛犬呢叫老虎，5年以来它是在厦门的这个海边呀，一趟一趟的来回，像废塑料啊、烂拖鞋呀，凡是被它看到的垃圾都会一一的捡上岸来。老虎今年已经8岁了，相当于人的年龄56岁。 哎， 视力呢也是越来越差，而且呢很近的垃圾呢可能也需要帮忙来定位了，可是它还在坚持，是一名真正的环保卫士。 嗯，你看看多 棒棒的。 对， 嗯 啊，今天呢和大家一块来说的话题，说说不会吵架的感觉是什么样的，欢迎大家随时的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， 不会吵架怎么样发送过来。休息一下来听歌，来自薛之谦的演员。 淡点，说话的方式简单点，递进的情绪请省略，你又不是个演员，别设计那些情节，没意见，我只想看看你怎么演，你难过得太表面，像没天赋的演员，观众一眼能看见。该配合你演出的我演视而不见，在第一个最爱你的人即兴表演，什么时候我开始收起了底线，顺应时代的改变，看那些拙劣的表演，可你曾经那么爱我，干嘛演出细节，我该变成什么样子才能延缓厌倦，原来当爱放下防备后的这些那些才是考验。没意见，你想怎样我都随便，你演技也有限，又不用说感言，分开就平淡些，该配合你演出的我演视而不见，别逼一个最爱你的人即兴表演，什么时候我们开始顺着别人的谎言，被动就不显得可怜，可你曾经那么爱我，干嘛演出细节，我该变成什么样子才能配合出演，用来当爱放下防备后的这些那些都有个期限，是台下的观众就我一个，其实我也看出你有点不舍，场景也习惯我们来回拉扯，还计较着什么，其实说分不开的也不见得，其实感情最怕的就是拖着， 唱戏越哭不出了，是否还值得？该配合你演出的我尽力在表演，像情感节目里的嘉宾人人挑选，如果还能看出我有爱你的那面，请剪掉那些情节让我看上去体面。 好的，刚刚呢是来自薛之谦的一首《演员》，这里是在播出的无语来了，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，来吧，说说不会吵架啊是什么样的感觉？其实刚才呢跟大家分享之后，就觉得就不会吵架可以，就不会这技能可以，但是呢会化解也是一件不错的事儿， 而且我觉得是一个更高级的技能。 对， 就是一场吵架，你可以把它化解于无形，你看你多厉害。 你看看。对，这回下面的时间可能这个互动话题还得你说。 我看看啊，这位叫科比的朋友说了，他说呢，每次和别人生气，都是别人在那叭叭叭的说个不停，明明是我自己有理，可是我一句反驳的话都说不出来，最后真的气死。哎，他这个确实也是，就是呢，有些人呢，他就真的是无理搅三分，他可以给你搅理，就是。 啊，其实自己 仗着自己巧舌如簧吧，然后他可以把那个没有理的事情，他说的好像似乎自己很有道理。 对。 可是如果遇到一个嘴笨的，你明明是满肚子的委屈、满肚子的理，可是说不出来，这个时候吵架的时候，不光是占下风，有可能还把自己真的气得可以。 真是这样，真是这样。 所以这样一说的话，我觉得具备一些不能说吵架的技能 啊， 应该说是在和人据理力争的时候的一些技能，还是挺必要的。 但是你看那个一味的装傻，他说一句话我觉得挺有道理的。 一味的装傻 不是，不是这名字叫这个。 觉 得冷暴力是吵架里边的王炸。 哎， 就是我就觉得刚才为什么我说应该有那种技能，就是别人吵架的时候你给纯粹纯粹叫吵吧啊，吵吧，吵吵吵吵，说说说啊， 就对方就觉得一个巴掌拍不响了 啊。对，然后呢这种就是冷暴力，我不理你，你说吧，我不理你，不说话，就这样，就不理你就不说，你就吵，怎么吵吵不起来，自己也觉得没劲了。 哎，其实我跟你说啊，就昨天跟淼淼还聊这个问题呢，就是我就属于这类人，就冷战型的。 是不是跟什么星座、性格什么都有关系？ 我是觉得是有点关系。 这人特别招人烦。 好，昨天跟淼淼冷战，今天换成你了。 你是想把咱们节目组的所有人都给得罪了，是吧？ 对对对。 来看看其他的朋友哈。 嗯。 这个 JS 他说了，说吵着吵着，转身的时候莫名其妙就哭了。 哦。 啊， 那就是委屈大了。嗯。 对对对。 来看这朋友说的吧，他说呢叫十三香，他说呢吵架的时候啊，一着急就嘴瓢，脑子一片空白。哎呀，他说我经常就是就本来自己可能当时那个气势还是在的，正义正辞严的说一句话，可能嘴一瓢之后马上破功了。你懂的。 对， 有意思。 对，还有这个陈记的繁华，他说了，我不是不会吵架，我是舍不得跟你吵架。 哎呀， 跟女朋友说话从来没大声过，我们感情遇到问题她会不开心，每次想到这个我就会脱口而出我的错，如果你看到一定要记住我是爱你的。你看，哎，多浪漫， 我觉得这才是高手啊。 多浪漫， 这真是高手，无招胜有招啊。 估计其实回家的脾气大着呢。 就是跟我们这么说哈， 没准就这么说。 我相信不会这样，他既然能这么说，他一定是做到了。 对， 来看呢，这位叫正能量的小伙子说了，吵架的时候脑子一片空白，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。晚上躺床上满脑子想的都是该怎么样回应的漂亮话。 这不是回应半天，其实真没必要。这么一聊，其实咱俩聊半天，我不知道你跟我感受是一样不一样哈。最好的方式。就是说我觉得发生矛盾很正常， 是 最好的方式，对，就是能化解，这是一个能力。其实我就经常，我为什么今天聊这话题，就是会发现大家有很多人都有这习惯，